细的讲，然后慢慢的讲，不要心急，其实人少反而好。如果哎有人有那个有问题，我们反而可以仔细的讨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那个其实啊，《楞严经》啊，我们讲到那个第四番显见，我记得上次呢，我就稍微讲开了一个头啊。十番显见啊，前面的三番比较简单，为什么说呢？因为前面三番啊是铺陈，所以如果大家前面三番都听得很懂，觉得很过瘾啊，也不要太开心，因为第四番显见开始啊，就开始比较难了。原因是啊，前面三番显见啊，它是在还是在告诉我们性跟相啊，这个体性跟相用啊，的这个差异性，还没有讲到一如。比如说第一番呢、啊，是在讲哦，能够见到的真正的其实不是眼睛啊，是我们的见性。那么还在讲眼睛是肉身啊，见性是真正的恒常不变，能够能见的见性。那到了第二番呢？就说哎呀，我们的烦恼啊，其实有点像客人，有点像这个尘灰尘啊，来来去去的，这晃摇不定啊。但是我们真如本性啊，是如如不动的，也没有所谓的静，也没有所谓的动，它就一直就是这个状态啊。那你记不记得到了第三番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讲啊，就讲到这个波斯匿王啊，他很担心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原来他听到外道的这些讲师啊或邪师说，哎呀，人死了之后啊就如灯灭。那我印象很清楚，我记得是不是以类问一个问题说，哎，那他为什么怕啊？那个灭了不是很好，就没有生死轮回啊？但是我相信波斯匿王他这一生有修行嘛，那也有很多的善举善业啊，他就很担心死了之后这所有东西就化为乌有啊。他当然希望说，哎，这个在我们这个生灭的生命啊结束之后啊，能够有一个不生灭的东西，至少哎，我死了以后，我们人可能会担心说就没了。那哎，那佛就跟他讲说，事实上我们人的这个分段生死啊，在六道轮回里面轮回的这个生死，这个肉身啊是有生灭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有生灭的这个肉身当中啊，也不能讲当中啦，在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其实不生灭的啊，就是我们那这个如来藏，所以那个第三番啊讲到这里，所以你看都还是一直在讲性跟相中间的分别啊，那到了第四品就不太一样了。第四番显见开始啊，为什么它难？因为它开始在讲性相一如，就是在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体性跟相用啊，它开始告诉我们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前面呢、啊。基本上还有点在破妄，那么到第四番显见比较开始在显真哦，还没有完全进入真实的状况，但越来越接近那个真相，真有点像那个侦探片，越来越接近真相啊。那我记得上一次啊，我们这个第四番显见啊，讲了一个开头，没有讲经文，讲什么开头呢？就是说，哎呀，第四番显见啊，他在告诉你说啊，我们就去这个想啊。我们把手啊有一个手背，你看我们手背如果垂下来的时候，我们的五个手指面对着地板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手啊是下垂的，叫做倒啊，我们人就会给它一个名字啊，说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说称为倒。那如果我们把手啊往上伸，五个手指对着天空，这个时候我们人类呢又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正啊，一个是倒，一个是正。哎呀，这就是人的问题啊，就是所有的状态啊，每一样东西我们觉知中的都要给它一个名词，而且都要给它一个分别啊，所以我们就说人是在一个二元相对的状态里面啊，一定要有正，要不然就是要有倒。那倒呢，通常啊我们还会附上一个这个 price tag 是什么呢？哎，就是倒是不好的啊，然后正呢可能是好的。所以他说啊，我们为什么老是要去看这个手背到底是往下还是往上，是好还是不好？他说，你真正佛说你真正要看的是什么？你要去了解这个手背，它往上指也是一个手背，它往下指还是那个手背，你为什么不能看到它其实就是那同一只手背，而不是往上指往下指是正还是倒，是好还是坏？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让你，你看他引导你，你要去干嘛？你要去看到我们相状后面的那个本性，相状后面的那个真相。所以你看啊，凡 万事万法都一样，都有体性跟相用。我们现在凡夫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能力就只有办法看到这个相用，就没办法看到它后面的体性，看到它真实的相貌。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相貌啊，也不是看真正的相貌，为什么？我们还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有色的滤光镜啊，上面沾满了什么贪嗔痴，我们的无明。所以即使我们看相用也看不清楚。好啦，我米里文晶，我们三个人同样看这个苹果，就一个苹果放在我们三个人前面哦。我跟你说，我们三个人都看到不同的苹果，虽然是同一个苹果，但是我们对于这个颜色、味道以及形状的那个形容绝对不尽相同。 Tiffany 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大的苹果，文晶说这苹果真小啊。 Tiffany 觉得说很甜啊，米里说我觉得不甜，酸酸的。同样一个苹果，我们三个人会有不同的认知，为什么？因为我们三个都戴了不同的眼镜。有的人的有色眼镜非常的严重，有一些人呢比较 close to 真相，但是没有人看到真实的面貌，而且没有人可以看到相同的面貌。这个就是重点在这。所以佛说啊，我们要把那个相用的事情放一边，不是说不要去看相用，相用是不能断灭的。比如说小乘人，他就不要相用，他把相用给废了，给断了。哎，他说我看到这个空寂的体性啊，他很厉害，他不在六道轮回。但他有个问题啊，他只看到了空寂，他看到了空。那个 Annie 你要 mute， 我可以听到你那边的声音。他只看到了空，但是他没有看到不空，哦，这就是他的问题。所以佛就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有色眼镜拿下来，看到真正的实相，并不是虚幻的有，但也不是断灭的空。所以他带领着我们找到那后面的真相，我们说是真空妙有。但这个东西呢，我们慢慢慢慢再去讨论。好啦，所以第四品啊，第四番显见就是在告诉我，我们呢，要有能力看到正的倒的它都是同一条手背，把我们的分别心，把我们的执着先放掉，然后把我们的那个分别心也要放掉，最后就是把最后那二元啊，那个对立二元相对的那个能跟所。那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你我就讲了半天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是能跟所。那我后来就想一想，也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能跟所是什么？能就是我自己，就把它想成我啊，就是那个能。我以外这所有的世界一切万法就是所，它就是我的对面。所以我要消除这个我以及我对面这个世界中间的差异性，或者这个对立性。最后你能够把这个对立性给消灭了，你就进入一真，你就进入那万法归一，那一的真相。好了，那个我上次有提过啊，宗萨钦泽仁波切，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很棒。他说你想要看到真相，你想要悟得空性，你想要能够最后断掉最后那二元的能所，看到那唯一最后的真如，他说你一定要有慈悲心。所以为什么福跟慧必须共修？福就是我们说的慈悲心啊，你要度化众生嘛。那慧当然就是我们讲空性的智慧。所以为什么是觉跟有情要一起？你有了慈悲心，你就知道那个众生跟我同悲啊，同苦。所以我们没有中间没有界限，你才有机会真的证得，不但分别除去，能够把最后的能所能够除去。所以没有慈悲心是见不到空性的，就是我们讲的最后的那个真如。那么你要有真如，一定要慈悲，所以这两个是并行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其实第四品哦，大概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手背的经文，我们把经文念一次，没有人会看不懂。但是到了第二段跟第三段，哎，就有点呛了。为什么？第二段呢，他就告诉你啊，这个万法唯心。那么到了第三段呢，更难一点，是在告诉你啊，已经开始在告诉你一点真相咯， 就是当时怎么从真如心啊，那个光明的真空啊，那个真空妙有，因为一念无明啊，就开始转出来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比较难，所以人少，刚好我们可以慢慢讨论啊，就每个人都可以有问机会来问。那我正把经文翻到那个第四品，我们来先看前面那段经文，很简单啊。他说啊，这个好，他说这个阿难啊，那个即从做起，这个时候第三番显见讲完啦，大家不是很开心。原来知道那个生灭的这个肉身之后，还有个不生灭的本性啊。那阿难啊，这时候就礼佛啊，合掌，长跪国佛，跟佛说啊，他说世尊啊，若此见闻啊，并不生灭啊，云何世界啊，明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形式，那么。愿心慈悲啊，喜我成垢啊。他说哎呀，如果老师啊，你讲这个我们有一个不生灭的这个本性啊，或者这个如来藏或者是佛性啊，那为什么老师之前老是跟我们有说，哎呀，你遗失了这个本性啊，所以现在颠倒梦想啊，因为你看不到这个真相。那他觉得有点疑惑，到底他不生灭，那为什么又说我们遗失呢？那所以他就请老师啊，是不是能够再度开示。那这个时候啊，即时如来啊，他就垂金色背，他就把他的手背啊往下垂，那么轮手下指啊，就像我刚刚讲五个手指啊对着地，那就告诉阿难啦，他说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倒，这个手啊叫做母陀罗手，这也是一个大手印啊。那我细节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我知道其实藏传密教里面也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大手印，代表了不同的力量啊，有的是代表不同的智慧或不同的功能。那他现在可能做了一个母陀罗手的手印，他不是像我们一样五个手指直，他做一个手印。那么他就问他说，阿难，那你看我现在手对着地，你告诉我现在这个手是正还是倒。那个阿难就说什么呢，他说世间众生啊，以此为倒，而我不知谁正谁倒。那现在阿难变聪明了，以前呢他都说哎呀这个是正啊，这个是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每次都被佛骂。这一次他也不说了，他说世间众生所有的人都说，老师你手往下指这个东西叫做倒，那我可不想说谁正谁倒、哦、所以他不会被骂。那佛就告诉阿难了，他说如果世间人呢、啊、就说我就以此为导的话，那我就想问问了啊，即世间人将何为正？那什么是正呢？那阿难就说啊，如来数倍兜罗绵手上指于空，则名为正。阿难就跟他讲，世间人觉得你手往上弄个180度往上举就是正啊。那佛即数倍啊，举上去啦，就告阿难说，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一被沾湿，什么意思？他就告诉阿难说，你看我原来是往下，那么现在把它颠倒了180度，手跟尾啊相换，为什么呢？原来如果在上面的是手，在下面的是尾，原来下垂你就看嘛，那个肩膀是头，这个手指啊是尾，如果你反了180度往上的话，那你那个手指是不是变成头了？在上面是头，肩膀的地方是不是就变成尾了？他说啊，我这往上一转180度，世间的人啊就一被沾湿。他这一被沾湿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沾是什么意思？沾是往上看啊，往上沾养，沾养你的容貌。湿呢？湿其实啊是往下，不见得是平。如果是平视的话，你就会讲平视。往视很多时候是往下看，所以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他世间的人呢、啊，是一被沾湿是什么意思？他是更加一被迷糊的去看这个手背，一下往上，一下往下。这个地方很多的解释，你就把它当成更加迷糊吧，一被的迷糊去看这个事情啊。这个地方解释如何到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往下去看下面的经文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说啊，则知汝身啊，他说于。他说这个时候啊，他说另外一个，他说所以你看这手背往上往下，所有的人啊就开始在讲，一个是正一个是倒，或者有的时候会还会安插可能好跟坏啊， 就更加的迷糊，则知汝身啊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他除了用这个手背啊来做一个例子，他又拿了另外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他就说，好啦，你看啊，我们世间的人，他说阿难你吧，还有这些凡夫啊，那还有我，我是如来，我是佛，佛啊，你们见到佛啊，他说你看啊，我用比类发明，也就是同样的意思，我再做一次说明啊，如来之身啊，名正遍知，汝等之身号性颠倒。哎，如来就叫做正遍知，凡夫呢，同样的身体啊，如来的身体指着如来，指着佛，就说他是正遍知。凡夫呢，就说哎，你看这个人是性颠倒。正遍知啊，是佛的十大名号之一啊，就是这个佛的，其实他的这个正知跟遍知两个合在一起啊，就是佛的智慧啦。正知应该是我如果记得没错啊，应该是他的根本智，就是他自己受用的。自己受用的智慧，那还有一个辨知啊，应该是厚德智，就是它是用来度化众生的。反正这个自用他用合在一起啊，这个法身应化身合在一起，就是佛这个最圆满的智慧。啊，所以你看到佛，你说他真辨知；看到人呢，就说他性颠倒啊，本性颠倒，就是反正是一个颠倒梦想的一个众生。为什么？他就说为什么？他说啊，随汝地观，他说你。仔细的观察，仔细的想一想啊，那个汝身啊，佛身，你看你也是身体，我也是身体，那为什么你称颠倒，我称正遍知呢？他说要你去仔细的想一想，名字何处号为颠倒，因为两个名字完全不一样啊，你去想嘛，既然两个名号不一样，那肯定这两个不管是物件还是这两个人，它的相貌或者它的功能肯定是不一样，那既然不一样，他就要阿难仔细的去斟酌到底佛与阿难他的这个名号，他的样貌到底什么地方，或者他们的样貌或功能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真正出问题的并不是阿难或凡夫的身体啊，大家都长得一样吗？是不是都是一个头四个脚眼耳鼻舌身，所以真正出问题的他的颠倒在哪？是凡夫的内心颠倒梦想，因为我们这执，我们等于说执妄为真啊，我们迷惑了，把这世界看颠倒了，真的是颠倒。有的东西呢，我们不知道存在，但我们所以为真实存在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戴着有色的眼睛看到这不同的相用，哎，我们很开心。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戴的那有色的眼睛却不知道我们有戴眼镜，然后我们所有一切的想法都是以我们自己为出发点，这个就是人类所有纷争最大问题的根源。没有人会觉得自己错误了，其实对方也没有错，因为他就用他的立场来看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所有的眼镜实在太不相同了，所以会有很多的纷争，这个就是问题。所以佛其实真的要点出来，就是这个点。所以他说啊，他就跟阿难说啊，他说啊，于时啊，不对，他不是跟阿难说，那个时候于时阿难啊，跟诸大众所有的人啊，这个瞪蒙瞻佛啊，目睛不顺，这是念顺字吧，就是说大家都非常懵懂的啊，睁大了眼睛看着佛，还真不知道自己的身心颠倒在哪里。身体没有问题啊，那我心里的想法到底哪里错了？哦，这个是大家觉得搞不懂的地方。那么下面啊，佛就真的做一个很重要的开示。下面开始比较难哦，可能你需要做一点笔记啊。这个时候啊，佛心慈悲就大发慈悲了，哀悯阿难啊，觉得这是大家很可怜啊，这个颠倒梦想啊，可是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他就这个阿难啊及诸大众啊颠倒梦想他，所以这个时候佛大发慈悲，就发了海潮音，便告同会。海潮音啊，其实应该是说佛说法度众生必须机缘要具足，绝对不是说看到人就跟他讲你有罪啊，你需要被度啊，怎么什么什么的啊，你讲的没有用，必须时机对了啊，这个缘分具足了，那这个时候你开始会有用。 所以有如海潮啊，你看潮起潮落，它是有时，它是有定时的，它不是随便什么时候潮就起潮就落，一定是在固定的时候啊，某一个特别的时间潮起潮落。所以我们说佛啊讲法度化众人也是像海潮一样。那下面啊开始就比较难了，那么现在是第二段，第二段呢是哪里呢？第二段就是从这个诸善男子开始，这一段我就先告诉你他想讲什么。他想讲所有一切法其实为心造，为心所现。那么佛在这里啊，把这个法呢讲得很细。那么其实我要谢谢文经，昨天有那个提一个问题啊，那我呢就昨天晚上去做了一点功课，因为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讲得比较仔细啊，这样子大家可以有概念，虽然不见得记得，可是至少在经文里面出现的这些内容，我是应该是要把它讲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第一次在跟文经我们上的小班课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讲得特别清楚，那我昨天又做了一点功课。所以啊，我们看看这句话他怎么说的啊。他说诸善男子啊，我常说言，我这么说了，他说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为心所现。其实他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管这里面所有的内容，他真正要讲什么，就是说所有一切的万法，所有一切万法对于我们存在所有的一切法其实都是为心所现。那你要知道哦，这边这个心啊，其实啊我有看过法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并不会有冲突。为什么呢？有的法师啊说这个心啊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心。也有法师去解释呢，说他啊其实是阿赖耶识，其实都没有错。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真心啊起了妄念啊，就变成了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再继续转，最后转出了各种万法。所以你说万法是从阿赖耶识出来的也对，你说他从真心出来的也对，因为他的确是先真心先变阿赖耶识，最后变成万法出来，所以这两个解释都对。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啊，就是说在第四番显见继续往下走呢，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心啊，这个心出来，那每一次这个心哦，有可能这个解释不是有可能，它的解释都不一样哦，所以你不能看到心就一竿子打到底啊。前面的心比较多是在讲第六意识心，但是往后走很多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必须要看那个前后文啊。好，那我们就看看佛这个比较正规的定义啊，到底他说万法有哪些啊。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们等会再接着讲。第一个你看啊，有色，色法，然后呢有心，心法，然后什么是诸缘，诸缘啊就是各种不同的缘分，让色法跟心法要能够发生所需要的缘分。再来啊，第四个是什么？心所使。心所使也是一个心所使法呀，这个是我们在讲那个心法啊在作用的时候啊，它会产生的一些功能或者一些状态。那么最后啊还有一个这个诸所缘法，这个叫做不相应法。我们现在就稍微解释一下，我也只能做大概的解释，因为这个要讲下去有一个白法明文论，那真是另外一个就像唯识一样，这个整个东西是要讲个大学问，我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讲一下最粗浅的定义啊。色法比较容易，色法呢就是你去想大部分正统的定义啊，就是一切有挚爱心的物质。那么也有定义是说会坏灭的就叫色法，就是因缘生灭法。其实这里所有的一切色心诸缘心所使诸所缘法，这里所有都是有为法。其实白法明门论它除了这94个有为法，还有6个无为法。那这边讲的佛在这个佛经里面指出来的是有为法啊，里面情全部都什么叫有为，就是因缘生灭。所以这个色啊，它就是说任何有挚爱心的物质，但是你别看，你不要把它只想成说哎，这个手机那个桌子我看得到摸得到是挚爱心哦，它是更广的，更广，比如说你一些分子原子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哦，一些微小的细菌它都是色法呀，因为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不代表它不存在啊。所以就是色法，你就去想说致癌性，那么也有说是能够变坏的啊，只要是能变坏都是因缘生灭的，能够生灭的啊。所以这个色法，那它包括色法有几个呢？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不是 sorry， 包括我们的五根呐、啊，前面的五根，对，没错没错，眼耳鼻舌身，你去想这个八识，是不是色受想行识？那个色记不记得我们说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啊所组成的那个眼耳鼻舌身，哎，就是那五样，再加上呢，再加上这边可能要做一个笔记，因为这是比较基础的一些那个。知识了，尝试啊，你做了笔记之后，以后你再去念佛经或后面的理解，你较比较不会混淆。所以色啊，就是色眼耳鼻舌身五根呢，再加上什么外面的尘，外面的尘有什么？有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就是五根加上六尘啊，这是在一般比较正统的定义，就是色法。你大概有概念就行了。你说如果我就不记不住，其实也还好啦，也不会真的阻挠着你变成一个 roadblock 让你不能证悟，也不会啦。但是这是 nice to know 啊。然后心法是什么？心法挺重要的，你要知道，至少色，我相信至少色法跟心法这两个的定义你要弄懂，下面的搞不懂也就算。心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八识啊，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所以你看我们的五蕴哦，色就是色法，受想行识呢是心法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对不对？是前面六个，再加上行啊，就是那个莫那识，第八还有个第八识是阿赖耶识，这八个就是我们的心法，有的地方叫它八识心王。就是我们的心法一共有八个，你看色有十一个哦，心是有八个，那你要能够让色法跟心法能够生出色法跟心法是要有缘分的啊、哦，有四种不同的缘分。人世间这个我们这个宇宙是这个所有的因缘是因缘啊，各种因缘是无量无边啊，那是说不尽的啊，那无量无边数不尽的。但是呢在无量无边的因缘，它把它分成，就暂时粗分成四大类。哦，这个四大类你要听，我觉得听懂的是好的啊，你就会知道说什么因缘会现什么样的情况啊，哪些因缘具足不具足。那这四大类呢，当然下面又是无尽无边各种不同的因缘啊。他说第一个啊，叫做轻因缘，它有轻因缘，有这个所缘缘啊，有。这个等无间缘，还有一个是增上缘。我只能把最粗浅的定义稍微讲一下啊、我也不是很懂，但是大概知道亲姻缘大概很容易，亲就是父母亲的亲，姻缘嘛，就姻缘啊，原因的姻啊，姻缘，这个就有点像最重要的那个种子啊，那就是最终所有事情会发生的最重要的那个种子。你没有亲姻缘 ，nothing will happen。这个亲因缘就是最 close 最重要的那个种子啊，那种子你要发芽，你把它往杯子里面一丢，它100年也发不了芽嘛，那你得把这种子丢到泥土里面嘛。所以啊，什么叫做所缘缘？就是我们内心啊，我们去攀缘的这个境。你种子你要攀外面的泥土啊，你要攀外面的境啊，你才有可能继续发生，它才有办法，这个种子才有办法发芽。我举个例子好了啊，我希望这个是比较是够贴切，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想修行，想成佛。你今天不发这个愿，你说我想成佛，那你十辈子也成不了佛嘛。所以你这个发的这个意愿，你这个意念肯定是轻因缘，我想成佛，我发愿我要成佛，我要学习佛法，我想了很多的事情，我要做这个事情。好，那这个比较像轻因缘。好啦，那你每天如果吃喝玩乐买，你觉得你有，你就算发了这个愿，你有可能成佛吗？你还是一样十辈子成不了佛嘛，你就只能在人世间打滚，因为你所缘缘，你去每天在攀缘的这个境，就是让你吃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缘分，就是让你进入六道轮回或者下三恶道的。 来吃喝玩乐可能人到，吃喝嫖赌可能就到了下三道。所以这个清音缘必须配上所缘缘。哦，那你如果每天不停的念佛行六度做大礼拜哦，修止观，哎，你有了清音缘，你也有了所缘缘，你可能就有机会成佛。但是这还不够，为什么？还差一样东西，叫做等无间缘。无间缘是什么？无间地狱那个无间啊，他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所缘的时候啊，你不能停啊，你一天所缘念佛，然后十天一百天跑去吃喝嫖赌，这也不行。你念佛，你礼佛，你学习啊，你止观这些东西，你要不间断，你要不间断的去做，那你这个事情才会继续的发生。那等无间缘呢，我是看后来看净空法师哦，他解释我觉得解释的还不错。他是说，如果啊，我们比如说念了八个小时的佛，我去睡觉了，吃点饭，出去走了一圈再回来，再继续念，这样行不行？中间有间断，他说也行啊，这叫等无间缘，就是并不是从头到尾没有间断啊，但是这个就基本上，我想他就是等无间了，就是总之你一个清音缘配上你的这个缘所缘缘，然后必须还有等无间缘哦，一直没有间断的，这三个加起来，哦，这个事情就有可能成事了。那第四个呢，叫做第四个最后一个叫做这个增上缘。增上缘啊，是唯一啊，不是我们自身发出来的缘分。比如说我们刚刚都做啦，我也发愿成佛，我也每天念经啊，我也做功德，那也不间歇，可能除了吃饭睡觉做一些日常生活该做的事情，我也不用间歇，是不是代表我一定能成佛？其实还不见得，因为还有很多累世的业力跟因缘，所以有很多障碍嘛。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增上缘，就是比如佛菩萨给我们的加持，这个东西是外界来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成佛却非常的重要。佛菩萨的加持，可能上师的加持，谁的加持，然后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善业，这个东西叫增上缘，就是外界来。所以啊，我们这个色法心法，如果你想要真的成就或发生啊，某件事情要发生萌芽种子长大，那必须要有所缘缘，要有这个不是叫所缘缘，要有诸缘，这四种缘分要具足才有可能发生。那么再来，什么叫心所使啊？心所使啊，一共有这个所缘缘有四啊，那心所使啊，一共有51个法。心所使啊，你就把它想成说，哎呀，你看我们的八事啊，在眼耳鼻舌身行身意，然后行跟阿赖耶识，我们的八事在作用的时候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性啊，然后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状态啊。比如说，好了，我的这个脑子啊，我是不是一定会有各种的这个意念跟想法，然后我可能也会跟外面有接触啊，有接触我会有想法，然后我可能对外面这个境界，我有的时候我会有不同的理解，理解之后呢，我有的时候会有记忆嘛，然后我也会经由学习得到智慧。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会发善念啊，可能我说，哎，我要精进啊，我要有信心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会发恶念啊，我贪，我嗔，我吃，对吧？然后各种，然后我可能慢，我疑，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所有一切啊，就是说叫做51个心所使，就是我八世心王出现的时候，我就会配上这51个。那么八世心王并不是每一个事啊，一共有8个事，不是每一个事都会有这51个作用。唯一大家记得哦，跟这51个都能密切作用的，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心意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心意识这么的重要。阿难前面不是说吗，我吃斋念佛供养诸佛菩萨也是我这心意识，就算我后来谤佛谤僧，我就算是吃喝嫖赌做干尽坏事，我也是靠这个心意识。所以心意识非常重要。小乘啊，他就是把这个心意识啊，他想把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把自己的这六个意识全灭了，所以啊，不再跟外面起作用，哎，我就不再造业，我就不再回六道轮回。但佛说这个是不行的，因为第六意识啊，虽然啊，如果我们是凡夫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它是众惑之门，就说哎呀，所有的迷惑，所有的这个造业都从这边开始。但是如果我们精进修行，觉大觉了，那个就是众，这个东西就叫众妙之门。那个妙是什么？不是光智慧，是妙用啊。所以第六意识非常重要，你不能把它灭了，你必须降服它，降服这个妄心。所以啊，这个五十一心识有点想说啊，你如果这个八世那个是心八那个叫做八世心王，那这个五十一个好像是五十一个仆众啊，这个八世走到哪里，那五十一个仆众就跟在后面。那么唯一可以跟这五十一个仆众啊能够都起作用的，就是那第六的心意识，其他都没有。所以这个第六心意识很重要。我们说小乘啊修行说，哎呀，把那个野马要把它打昏。哦，让他不再起来作怪，可是这不行。你一定要把这个野马训练成千里马，所以你打昏不是个办法，你必须要有止观，你要带颤，对吧？你要行六度，你要修止观，你要来对治，你要来降服，不要讲对治，你要来降服这个第六意识，并且借由这个第六意识当做一个入口去降服，也同样的去降服，或真的也可以说对峙你第七意识这个行里面的这个最深沉的这个我执，就是万法都有一个我，我是存在，不但我存在，所有万法都有那么一个我。所以这个地方啊，所以你五十一心所这样子你就有概念，那记不得也没关系啊，但是你就大概知道有概念。再来呢，诸所缘法是什么呢？这个我也不是很懂。他说啊，叫做心不相应法，就是跟什么东西不相应呢？跟我们这个心法，跟我们这个心法心所或外面的这个色法，甚至无为法都不相应的。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元素啊，其实我还真是不懂怎么解释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些元素啊，譬如说什么我们的那个命根啊，然后一些什么无想定、灭见定这些东西啊。得到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在里面，一共有24个元素。那这个地方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就不多说。那么所谓的白法啊，100个法啊，就是这个应该是唐代的这个玄奘啊，就有那篇文章把这个所有的法变成100种，那么分成这不同的类别。刚刚所讲的是有为法，那么它还有6个无为法。有为法是因缘生灭，那么无为法就不是因缘生灭。那么你去算一算啊，除了这个诸缘啊不在白法里面啊，诸缘把它拿掉的话，色11，对吧？心一共有8，心所识51，这个所缘诸所缘法一共有这个24，那么再加上无为法6个，是不是一共有100个？我如果算的没错，应该是100个。所以啊，他告诉你，其实甚至包括无为法、有为法，全部都是唯心所现啊。但是我们现在不讨论无为法，不管这个，因为佛经没有出来，我们就只看他是要告诉你，所有这些色法、心法，所有一切会让色法、心法生出来的诸缘啊，所有的缘分、因缘，然后心所使，还有这些不相应法，全部都是我们真心本性所变现出来的。哦，他说这个事情啊很重要，他就告诉你这件事情啊，所以啊，一切万法由心造，唯心所现。他说甚至告诉你哦，汝身汝心，你的身体啊，是这个色法，你的心啊，这个其实身心加起来不就是五蕴吗？色法心法全部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之物。这边所讲的这个真经妙心，这边这个心字，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真如心。他说所有一切啊，都是我们的真如心啊所显现出来的。你的身体，你的心啊，还有外面我们所依附，这是正报吗？还有我们外面所依附的所有这些依报啊，这个世界其实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你会看这个这个心啊，真如心啊，你看所有那个佛经很喜欢用这几个字去形容，你都要去捉摸啊，要去体会这几个字后面那个意思，他在告诉你如来藏到底是什么状况。像这个妙字，我们有几个不同的解释啊。 以前讲过啊，这个不可思议为之于妙，来言语文字所不能形容，说它妙。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妙是什么呢？啊，也称之为妙，就是说它是不假修行的哦，本自具足，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根本不是修来的，它就是原来原本具足的，哇，非常的妙，妙有也是妙。这个妙呢，就是妙有，当然我们会说它的相用啊，它的这个功能，但是这边这个妙其实是它的这个，它不但用很妙，它的体也很妙。它的妙用是在于哇，它可以现各种的相。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不是凡夫啊，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佛菩萨，我们真如显出来的是妙用。当然，我们凡夫显出来的是什么？是这个贪嗔痴啊，可能为非作歹啊，这个造业。但是佛菩萨啊，他们那个叫做出禅的真如，我们是在禅的真如。什么叫禅？是禅小脚被线缠住了。我们也有真如啊，那佛菩萨也有真如，可是我们的真如是什么？是在禅被缠住了，被那个贪嗔痴慢疑所有的无明被缠住的那个真如。但是佛菩萨是出禅哦，他所有那些东西全部解掉，哪有妙用？我们就妙不起来了。但是啊，他即使我们是在禅真如，但也有真如啊，所以我们才说啊，这个佛菩萨啊，他的真如我们也有，只是啊，我们没有证得，但原本具足哦，从来没有失去过，所以我们是具足了这个真如，只是没有证得。就好像那个摩尼宝珠在口袋里面被衣服给盖住了，那现在要修行嘛，那修行要把那个东西给拿开，贪嗔痴拿开，所有的灰尘拿开，那它就出来，出来就证得。对吧？所以他说啊，这个妙字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这个妙处啊，就看到这个妙字啊，以后我们在这个你在品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每一次看个一两句，哇，你看到这个妙字你不能就这样过了，你要去细细的品这个妙的它这个那个妙处在哪里。那明呢，明啊，大概就是真的就是在讲光明通彻啊，就是完全的清非常的清净。所以这个妙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假修行，原本就具足这个清净本性。哦，所以你看它这两个字是代表这么深的意义。那真经呢？真经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讲它是完全啊是无妄，没有任何一点的妄心，没有任何一点的污染，纯一，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精纯。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是真经，所以啊，你看它就是妙明真经，这个妙心，这个妙心真的就是在讲它就是原本具足，原本具足从来不假修行原本具足的一个真如本性。所以你的身体你的心理啊，全部都是我们真如本性所显现出来，就是这么样一个真如本性妙明真经的一个妙心。那万法啊，你说万法唯心所现，那很多粗分啊，就是说如果实在记不得，你就记得色法跟心法吧，其实也就可以了。就是这所有一切万法，你甚至说色法我也搞不懂，心法我也搞不懂，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是万法？就是对于我们一切存在，所有存在的一切，所有就是法，任何东西，所有一切对于我存在的，看得着摸得着或看不着摸不到的，其实全部都是我的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就是我的如来藏。如果再往后面，它其实就是如来藏。我们现在可能还说如来藏现前出来的啊，显现出来的我的如来藏，这个极灭显出的万法哦，这个随缘生灭。我们现在可能还说这个性是性，相是相。再往后走，其实这就是如来藏。哦，今天 Linda 其实就是这个你的如来藏，我的身心是我的如来藏， Linda 也是我的如来藏，你们所有的同学，我前面的桌子椅子电脑手机都是我的如来藏，就是这缘分让它变现出这所有的一切，但就是我的如来藏。那只是染还是污，是在禅还是出禅，所以他要讲的是这样子啊。那么后面还有一句啊，我们再把它讲完，因为后句是比较深，这中间是第二段。那么讲完这一段呢，我们后面还有三分之一，我们就下次讲，因为讲太多你们会受不了，会头会昏。那么我们再看看最后这一句啊，挺难的。最后这一句是讲什么呢？在看经文之前呢，要讲一个概念给你。 给大家听啊，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听过急而常照，照而常急啊？如果没有听过啊，这个是很有学问的一句话，要我以前也没听过，就开始要讲经说法，都要有一些学问啊，就把这些东西，后来就听那个法师们啊，各种法师们经常讲这些很有学问，然后也很发人深省啊，能够帮助我们正德的一些东西啊，我就把它记下来。寂啊，就是寂寞的寂，就是讲我们体性啊，寂静啊，寂灭，在讲我们体性。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体性啊，非常是寂静寂灭，但是你要常常去关照它。你如果不关照它，你是不是就好像当时那真如心一下子无明，哇，糟糕了，就生妄念。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没有去关照它，那你去关照它，它就能够继续的这样子的寂静下去。所以寂而常照，就是说你一定你寂灭的状态，你要时时的去关照它。之后呢，照而常寂，你时时刻刻的去关照它，你就能够继续维持在这寂灭的状态。哦，下面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我会希望你能够把它写在旁边啊，就是很有意义，而且这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法门啊，你就是要时常的去关照它。你看啊，急而常照，照而常急，其实不就是观自在菩萨，它就是观才能自在啊，不观就自在不了。那观自在有意思啊，那个我觉得那个这个梦参老和尚他就说，观呢、啊、就能自在，你不观呢、啊、就没办法自在。急而常照，照而常急，好，你想要如是，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到达那个真如如来藏的那个实相，你要我闻啊，反闻闻自性，反观啊内省啊，反观啊有耳朵，观世音菩萨是有耳根子净啊。所以这很有意思啊，当我们这个经文读得够多够理解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每一处的经文，每一个的经文，每一个字都可以串在一起啊，它都是能够 make sense 的，绝对不是像有一些人会 challenge 说佛经这么多不同的经啊，这讲了一大堆，不知道哪一本是正宗的。其实只要是了义经，它中间绝对不会有 conflict， 它每一个字每一个 sentence 其实都是可以互相 reference，已经解经啊，就是这么讲。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最后这一句话啊，比较难啊，那希望你们能够看得懂。云何汝等啊，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这边讲了一个心，一个性。他说为什么你遗失了这个本来啊，本妙就是这个本来就具足，本来圆成，不需要修行本来就具足的这个心呢，还有这个性。大家看一下哦，他说然后呢去认悟中迷，就反而去迷惑了。所以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要讲给你们大家听，一个是圆妙明心，一个是宝明妙性。哎，我们平常讲经啊，或者我们看佛经啊，有看到真如心，这个真心本性啊，原本的心性，如果这两个心或性凑在一块讲，或只有一个心或只有一个性，那很容易其实就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心就是性，就是真心真如心，真心本性，我们的体性。如果你就看到单独这样子的情况出来，或者心性两个连在一块写，其实就是在讲如来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讲如来藏啊。而且呢，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真空妙有，它的相跟它的那个性跟相啊，是双重都包含在里面。但是这个地方呢比较特别，哪里特别？你要开始能够看懂这样子的语句，为什么？因为越往后面走越多这样子类似的语句，如果你看不懂，现在就开始看不懂，你后来会口会昏掉。所以我们现在要训练我们自己能够熟悉啊这个楞严经啊，用同样的字啊，同样的字在同一个句子里面代表不同的意思。如果你去问那个楞严经 Linda 他们的小组，他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真的是后面心什么心心心，同一个句子一堆心，每个心通通不一样。那现在就开始啊，你看啊，第一个字啊，它前面是心，后面是性。那我就要跟你讲， 如果你看到这个对等的有心有性，它放在一起对等，而且心有心的形容，性有性的形容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咯，这个心啊比较偏重在功能，这个性呢就比较偏重在体性啊，性啊永远是偏重在体性，那这个心呢就比较偏重在功能方面啊，这个情况就是，其实这样子的语法没有这么常出来，但是它一旦出来你就要知道心跟性分开两句上下，而且是好像一个对等的，那这个时候心比较偏重于这个功能，性还是比较偏重于这个空寂体性。好啦，这个时候啊，这个妙是什么？这个妙啊，其实就是在形容，你要记得，就是在形容原本具足的这个极境之相，原本具足的极境之相。而这个明呢，刚刚是不是有讲是光明？在这边比较当动词，就是照，观照，观照，用光明去观照它，观照这个光明。所以啊，这个我们先不要看圆跟宝，我们就先看妙明心。妙明心是什么？说妙啊，是这个原本具足不需要修行的这个极境啊，极灭啊。所以啊，妙明是什么？极而常照。这个明啊，就是这个光明啊，需要去观照，去观照，用光明去观照，用真理啊，用这个真智，这个光明的真智，菩提啊，用菩提去观照这个真相，用真智去照真理，用真智去照真理，用，所以啊，这个你当你极灭的在原本具足这个极灭的状态的时候，你要常常去观照它，用心去关照它，所以妙明心的意思啊，是比较偏重在用，所以是什么呢？就是极而常照，妙就是极，明就是照，极而常照。这个前面那个圆就是圆融圆满啊，尽虚空遍法界的这个妙用，圆融圆满而极而常照，然后这个心是功能。那后面呢，就很容易猜啦，这个宝啊。就是很尊贵的意思啊，永不惧，永不毁灭，永不坏灭，非常尊贵，我们称之为宝啊。那明妙是什么？就可以猜啦。那明是不是照？这个妙是什么？极啊，就是照而常极。你照而常极，这个性啊是能够照而常极，那这个心呢，必须是极而常照。所以圆妙明心加宝明妙性。就是在讲我们的真如本性，你要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啊！你想要在这极灭的状态，你要时时去关照它，你时时去关照它，它就能在这极灭的状态里面哦。所以呢，他说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真如心，任物中迷，就迷失了。好，我们今天到此结束。希望我昨天做了一点功课，只能把它走一遍啊，想希望能够用一个你们最能够听懂的方法讲给你们听。那不容易哦，因为这一段跟下一段我自己当时在念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个坎哦，尤其是圆妙明心跟宝明妙性，我那个时候还没找到很好的书的时候，哇，我坐那儿我心里想，我要是上课我要开天窗，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后来机缘具足了，就慢慢找到了各种法师的书啊，那什么视频啊什么的，哎，就开始比较能掌控。那么后来慢慢就多读几次，就越来越能够进入那个状况。那我就是要跟大家讲，因为我猜啊，大家平常也是不用功，可能今天就第一次听这一段，你只要大概有记下来就行了。那么今天你看这个经文。只有这两句你回去复习，三句从诸善男子我常言说，对吧，色心诸缘及心所使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到这里，圆妙明心宝明妙性任务中明，一共这个字大概不超过100个字，50个字有没有，可能都没有。麻烦回家把这几句话念熟，去参一参，你要去享受那参悟的过程。好，我们今天讲得很慢，讲得很仔细，就希望你去参一下，你想两件事情，如果实在都不记得了，我就跟同学讲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没有经验啊，没有人生去这个足够的经验，没有办法学佛。 那个时候脑筋很清楚，现在五十了，这个知道人生够历练，开始学佛，可能就面临一个问题，脑子不好使，记也记不住、啊、怎么办呢？听的时候好像听懂，后来再讲啥也记不住。如果面临这种状况，那你就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万法由心造，万法由心生，色法、心法，所有一切法 ，everything， 就是所有一切对我存在法，都是我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那第二个呢？你又记得集而常照，照而常集，这就是也算是一个心法，这个法门啊，极静你就要常常关照它，关照之后你才会继续在那个极灭的状态里面。啊、哦，如果能记住这两件事，也行了啦。也没有白学了，那慢慢来。好，今天人不多，我们看看大家要不要轮流，除了那个。